金色的房子。田野里有一座小房子，红的墙，绿的窗，金色的屋顶亮堂堂，太阳一出来照得一闪一闪的，漂亮极了。有一个小姑娘，她就住在这金色的房子里。每天早晨，她提着一只花篮到草地上去采花。一天，小姑娘又去采花了。一只小羊跑来对她说：小姑娘，您早，您那金色的房子真好，红的墙，绿的窗，金色的屋顶亮堂堂。一只小鸟飞来对她说：小姑娘，您早，您那金色的房子真好，红的墙，绿的窗，金色的屋顶亮堂堂。一只小狗跑来对她说： 小姑娘，您早，您那座金色的房子真好，红的墙，绿的窗，金色的屋顶亮堂堂。 一只小猴跑来对她说： 小姑娘，您早，您那金色的房子真好，红的墙，绿的窗，金色的屋顶亮堂堂。 小姑娘听到小羊、小鸟、小狗、小猴都说她的房子好，心里真高兴，就带了小羊、小鸟、小狗、小猴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。快到中午了，小姑娘要回家了，小羊、小鸟、小狗、小猴给她采了许多花，一直送她到金色的房子跟前。小鸟说： 小姑娘，让我进去玩玩吧。 小姑娘说：不行，你扑灵扑灵的乱飞，会把我的房子弄脏的。 小狗说： 小姑娘，让我进去玩玩吧。 小姑娘说： 不行，你汪汪汪汪的乱叫，会闹得我睡不着觉。 小猴和小羊说： 小姑娘，让我们进去玩玩吧。 小姑娘说： 那更不行， 你们啪嗒啪嗒的乱跑，会把我家的地板踩坏的。 小姑娘说完了话，就自个儿走进房子里去，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。小姑娘在家里唱了一会儿歌，可是没人听她的，跳了一会儿舞，可是没人看她的，她觉得闷极了。她打开窗子一瞧，小羊、小鸟、小狗、小猴在草地上玩得正热闹呢。小鸟飞着叫着，小狗跳着唱着，小猴骑在小羊的背上，像个猎人，多神气。小姑娘悄悄地打开门，悄悄地走出来，悄悄地走进草地。小羊看见她说： 小姑娘，快来快来，跟我们一起玩呀。 小鸟看见她说： 小姑娘，快来快来，跟我们一起玩吧。 小狗和小猴也都欢迎她。 小姑娘说：请你们到我家里去玩吧。 小鸟问：你不怕我弄脏你的房子？ 小姑娘摇摇头。 小狗问她： 你不怕我闹得你睡不着觉吗？ 小姑娘摇摇头。 小羊和小猴问她：你不怕我们踩坏你家的地板吗？ 小姑娘又摇摇头。 大伙儿都高兴极了，一起跟着小姑娘到金色的小房子里去。 他们一起唱歌：红的墙，绿的窗，金色的屋顶亮堂堂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